车行驶在公路极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世界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决绝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轻轻如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，

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